留爱与恨。我身怎么收与放，他青春他也许今天可使你兴奋，但三分钟过后那快歌完全无音韵，假使想真的叫好你需要Every man needs a woman， 若你愿得到真解放，就让彼此的心百分百留爱与汗。Oh， Every man needs a woman， 若你愿得到真波荡，就用心的欣赏我身怎么收与放，就让彼此的心百分百流浪。